舍下自己，让我成为有意义。你完全来接纳我，我能给你些什么？祝你的爱何等伟大，全恢复我生命。你不像世人只看我的外表，你单单在意我这爱你的心。我愿一生追求跟随我主，谦卑为你服侍这世界。我如今活着，我要一生敬拜，在我生命中你是唯一的爱。毫无保留，我愿献上所有，何等渴慕能为你而活，耶稣我主。下自己，让我成为有意义。你完全来接纳我，我能给你些什么？祝你的爱何等伟大，完全恢复我生命。你不像世人只看我的外表，你单单在意我这爱你的心。我愿一生追求跟随我主，谦卑为你服侍。